亲爱的朋友们，我现在用能量的歌帮助大家静心安神。请你找做一个舒服的姿势，或坐或躺，轻轻闭上眼睛，放松。大脑松，眼皮松，嘴唇松，胸腹、大腿、膝关节、小腿，一直松到脚趾尖。大脑松，后脑勺、颈椎、背，一直松到尾骨，往下大腿松，小腿一直松到脚后跟，大脑松，两耳、两肩、大手臂、小手臂，一直松到食指尖，全身所有的经络、血管、神经、肌肉放松。松， 宁静是万物的源头，是万物的本质。在宁静中，我们找到自我康复的力量，防御的力量，还有提升的力量。智慧就在宁静中运行。进一步放空，心态安详，喜悦，放松。可以想一想，在你生命中美好的事情。放松与喜悦可以强化我们的免疫的能力。虾米虾米木西瓜，哈利克图瓜，西米摩虾。虾皮摩米西。 的心充满光，充满爱，充满希望，在宁静中，我们去了悟生命的意义和本质。马塞。下卡米尼雪南呼米。提摩塞哈塞夏 谁。Sei Putti Kita 缓的舒一口气，慢慢的醒过来，醒过来，请将双手放在肚脐上，相叠。顺时针转九圈，同时对自己说：我是光，我是爱，我是健康的。然后逆时针转九圈，想想我们的家人朋友，想想所有的生命，说我们是光，我们是爱，我们是健康的。意念就是能量，正向意念就会制造正面的能量。好，双手搓热，放在脸颊上，刚洗脸18下，好，合掌，感恩天地宇宙万事万物，最后祝福大家吉祥平安喜悦，祝愿三千大千世界的众生得喜悦。